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虚假诉讼。这虚假诉讼呢，就是打假官司，当事人会恶意的提起虚假诉讼，意图达到非法的目的，取得不义之财，自以为是瞒天过海，天衣无缝，但是一切伎俩都是难逃法官的法眼。近日，北京房山法院召开了涉虚假诉讼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并且发布了多起典型案例，稍后我们会请法官举案说法。欢迎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北京三中院的消息，贩卖电商客户信息18000多条，90后男子获刑。垃圾短信、推销电话、电信诈骗不断，到底是谁出卖了我们的个人信息呢？有一位李某，他在浏览贴吧时看到了贩卖网络电商客户信息的广告，就萌生了转卖个人信息赚差价的想法。他联系了发广告的人，确定好了所谓货源，在贴吧上寻找买家。2019年11月，他以13000元的价格向他人贩卖了某电商平台客户的购物交易信息18746条。一审法院认为，李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0元。李某不服，提起了上诉。北京三中院审理认为，一审判决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裁定驳回李某的上诉，维持原判。救人压断了老人12根肋骨，遭3次起诉索赔，这个案件判了。来自北京晚报的报道，在沈阳，一位药店老板孙向波在为老人做心肺复苏时压断老人12根肋骨，而遭到老人家属的索赔。这位老太太3次起诉，1、2审都败诉了，又向省高院提起再审。那近日这个案件迎来了新进展，法院裁定驳回齐老太的再审申请。压断肋骨事件是发生在4年前，毕业于医学院的孙向波开了一家药店，他是持有乡村医生证和行医执照的。这天齐老太太来药店买药，在店里突然昏倒，孙向波当即给她做心肺复苏，老人脱离危险，但事后发现他压断了老人12根肋骨。法院认为孙向波不违反诊疗规程，不应承担过错。在接到这次判决书的时候，孙向波表示，现在是2021年12月16号13:33，此刻我想再一次感谢法律维护了正义。他表示，虽然这次被起诉了，但是从不后悔救人，倾家荡产也不后悔。李佳琦所属公司美万公司申请买他的声音商标被驳回。来自新京报今天的报道，中国商标网显示，李佳琦所属的公司美万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的声音商标 Oh my god 买他买他近日被驳回。根据该商标流程状态显示，申请日期是2021年3月16号，国际分类为35类，涉及广告及为广告目的的在通信媒体上展示商品等。12月1号，该商标变更为了驳回通知发文。 商标信息显示呢，本件声音商标为节奏较快、音调较高的成年男子念出 Oh my God， 买它，买它。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遭公交车碾压致腿部残疾女子8年后获得了248万赔偿。来自北京通州法院的消息，在2013年的9月份，赵女士作为最后一名乘客从公交车下车的时候，公交车突然起步，赵女士摔下后被公交车碾压，导致右下腿截肢。交管部门认定了公交司机是负全部责任，赵女士无责。事情发生之后，赵女士一直住院治疗了7年多，双方因为赔偿事宜一直协商未果。2021年，赵女士将公交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赔偿伤残赔偿金、护工费、护理费、误工费等等，共计是260多万元。北京通州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公交公司主张原告自身有疾病，但是又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法院不予采信。最终，通州法院判决公交公司赔偿赵女士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等各项费用，损失是248万元。目前，本案已经履行完毕。销售含有合成大麻素成分的电子烟，一位女模特获刑。来自广州日报的报道，在广州荔湾区法院的法庭上，22岁的女模特吴某失声痛哭，后悔不已。她因为售卖了3支含有合成大麻素成分的电子烟，被控贩卖毒品罪。吴某是一名平面模特，经常出入酒吧等夜店。2021年的7月份，吴某通过微信买了电子烟，转手卖给了李某，在某交易地点交易时被当场抓获，民警起获了电子烟3支，均检出了合成大麻素成分。法院认为吴某已经构成了贩卖毒品罪，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且认罪认罚，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判决吴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法官表示，吸食含有合成大麻素成分的电子烟是违法的，贩卖含有合成大麻素成分的电子烟是违法行为。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关于虚假诉讼。这个虚假诉讼呢，简单说就是打假官司。当事人呢，心存主观恶意提起虚假诉讼，假借民事司法程序，意图达到非法的目的，取得不义之财。虚假诉讼侵害了他人合法权益，干扰正常的司法秩序，也严重削弱了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打假官司的人自以为会瞒天过海、天衣无缝，但是一切伎俩都是难逃法官的法眼。近日，北京房山法院召开了涉虚假诉讼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也通报了该院预防和处理涉及虚假诉讼的工作机制，并且发布了几起典型案例。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来介绍一下，来自北京房山法院法官助理孟阳。你好，孟法官。 你好，听众朋友好。 这个虚假诉讼它的法律含义到底是什么呢？ 依据2021年的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当中提出，虚假诉讼是指行为人单独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民事案件基本事实，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在同年的11月，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关于深入开展虚假诉讼整治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呢，进一步明确了民事诉讼全流程涉及虚假诉讼的情形、虚假诉讼行为人的甄别和处置的要求。 那么在哪些的案件类型当中，虚假诉讼会高发呢？ 实践中我们发现，虚假诉讼的预谋性和隐蔽性较强。虚假诉讼高发于民间借贷纠纷、执行异议之诉、 劳动争议、离婚、细产纠纷、企业破产纠纷，还有涉房屋限购和机动车配置指标调控等等这个涉宏观调控政策的买卖合同，还有以物抵债这些纠纷。那么在这个行为手段方面呢，主要是包含这个行为人虚构完全不存在的事实或者法律关系，那么行为人呢冒充他人名义进行诉讼以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还有呢行为人虚构或隐瞒部分事实，这三种的情况。 我们来关注几个典型案例。打假官司、伪造虚假的请假证明、工资表和诊断证明等等，我们请孟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这个案子呢是这样的，就是2016年3月，张某和江李某起诉到房产法院。张某呢诉称2015年12月因琐事被李某打伤，经医院诊断，张某需要休养3个月。张某呢起诉要求李某赔偿误工费、营养费这些损失。庭审中呢，张某向法庭提交了劳动合同、工资表、请假证明、医院诊断证明、休假证明这些材料。称呢在2015年3月与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是这个公司的员工，工资呢是月7000元。张某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单呢显示，2015年9月之后，公司就没有再向他发放工资了。张某解释呢，是他在2015年10月向单位请假了3个月，回家处理家事。请假期间呢，工资不发放工资，张某呢就打零工为生。假期届满之后呢，单位就倒闭了，没有再给他发放工资。 那看到这个张某的陈述和提交的证据，让法官产生了哪些疑惑吗？ 因为在纠纷发生的时候呢，张某其实已经和这个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应当是公司的员工了，那为什么还要向案外人去索要劳务费？然后呢，还有就是张某入职的公司现在是正常经营的，为什么张某要称这个公司已经倒闭了？还有就是张某的工资在2015年9月之后就停止发放了，原因是什么？张某呢前往医院就诊，为什么没有任何的挂号单据和医疗费的单据？ 那么接下来法官做了哪些实地调查呢？ 我们是前往了张某公司还有医院去核实了情况。经过多方的核实呢，我们查明在2015年12月，张某向案外人李某索要劳务费，产生的争执就被打伤了。那么在2015年3月呢，张某和这个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从同年的7月起，张某呢无故旷工长达数月，并且与公司失去了联系。公司呢在9月呢就与他解除了劳动合同。这个公司呢向法庭提交了相关的材料，表示呢张某在岗期间呢3个月实际上是为试用期，试用期的月工资呢是2200元到5500元不等，从来没有达到7000元一个月。张某提交的请假证明、工资表也不是公司出具的。我们也前往了这个就诊医院去调查，并没有张某的就诊记录。张某呢提交了诊断证明和虚假证明，也不是医院出具的，都是伪造的。 那他承认了吗？本人？ 后来我们又把他这个再次传唤了到庭。那么我法官呢是向张某宣读和出示了这个调取的相关材料。最后呢他也承认了，说工资表呢请假证明不是他自己从公司开具的，而是通过微信群联系自称是公司的员工代办的，并且呢还支付了50块钱的红包。医院呢诊断证明和虚假证明也不是从医院取得的，而是在医院外边找私人代理做的。 那么张某最终的处罚结果是什么呢？ 张某呢处罚结果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经过研究认为呢，张某他的伪造案件主要证据的这些行为呢情节十分严重，已经触犯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依法呢对张某处以了拘留10天的处罚。并且呢这个我们院呢对涉嫌伪造公章的这些线索都移交了公安机关。 这是犯罪的行为了 啊，是已经是 比较严重， 是已经涉嫌犯罪了啊。 那通过这样一个案件，孟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张某呢他伪造的这些工资表、请假证明、还有诊断证明、虚假证明这些材料都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的证据。他的这个伪造行为损害了社会诚信，而且严重妨害了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挑战司法权威和公信力，浪费了司法资源，此类的行为呢应当依法予以惩戒。 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冒用他人名义提起虚假诉讼，最终是被罚款了20000元，请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这个案情是这样的，就是在2020年12月1日的时候，李女士的儿子张某起诉了贾某一和贾某二，这个请求法院将案件的房屋判决给李女士继承。李女士呢和这个贾先生是二婚，两人呢在2013年登记结婚。张某是李女士和前夫的儿子，这个贾某一和贾某二呢是贾先生和前妻的子女。2015年，李女士和贾先生呢因拆迁分得了 回迁房一套。2017年，贾先生立下遗嘱，在他去世之后呢，上述房屋的份额由李女士来继承。2019年3月呢，贾先生因病去世，家庭成员呢就没有房屋继承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所以引发了诉讼。庭审中呢，这个贾某一和贾某二说，李女士其实已经去世了，没有办法再进行诉讼。法官呢也多次询问李女士的身体情况，并向这个张某释明了法庭纪律以及虚假陈述的法律后果。张某却坚称这个李女士还在，只是行动不便。庭审结束之后呢，张某也承认了这个母亲的身体状况，对母亲的身体状况的陈述是不实的。李女士呢，其实在立案前已经去世了，并且呢，张某也当场表示后悔。后来呢，房产法院也是调取了李女士的死亡证明，确认李女士是在2019年11月就去世了。 那法院经审理后是如何认为的？ 张某呢，在母亲去世之后呢，仍然以母亲的名义提起诉讼，已经构成了虚假陈述，已经违反了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妨害了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干扰正常司法秩序。他的行为呢，已经是妨害了民事诉讼。综合考虑这个案件的具体的情形，还有张某具有悔过的表现，这个法院呢对张某发布了司法惩戒的决定，对他罚款了20000元。 通过这样一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这个民事诉讼法规定呢，事隔的原告呢应该具备了两个条件。第一个呢是具有诉讼能力和诉讼能力的公民、法人还有其他组织。如果公民死亡或者法人和其他组织主体消灭，就不再具有诉讼能力了。第二个呢就是提起诉讼的一方应当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具体到这个案件当中呢，涉及李女士对贾先生的案件的房屋的继承，李女士呢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但是呢由于她在起诉前已经离世了，诉讼能力已经消灭了，所以不能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李女士的儿子张某就不能代李女士再行使这个诉讼权利。张某呢冒用李女士的名义，她的起诉这个行为呢符合民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3条的规定，当事人故意做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第111条进行规定处罚。 我们看前面两个案例，有的是被拘留的，还有被罚款20000元 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案例，隐瞒合同真实履行情况提起虚假诉讼，请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啊，张某呢向房产法院提交了诉状，称吴某、李某等9人向他借款共计100万元。各方呢对这个借款合同还进行了公证啊，但是呢9位被告呢都是没有归还借款啊，于是呢起诉要求归还借款。这个9个被告呢答辩称说所有的借款已经还清了。 那这个法院调查后事实是怎么样的呢？ 事实是这样的啊，就是案外人谢某他找到了被告9人，要求他们以自己的名义向银行借款共计100万元，用于谢某他自己的资金周转。后来呢因为谢某无法归还借款，就准备让9个人呢再向银行贷款，就是相当于借新还旧嘛。然后但是为了资金周转呢，这个谢某呢是找到了张某，就是本案的张某筹集这个过桥钱。谢某呢让9人以自己的这个名义向张某借款，签订书面借款合同，所签的这个借款呢用于归还之前的向银行的这个借款。张某交付了过桥钱100万元，然后9人呢也将这个银行的100万元借款给还了。之后呢在谢某和张某这些人的安排下呢，9个人以装修房屋的名义，以房屋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贷出的款项共计是300万元。那么其中呢100万元是转入了这个某装修公司的账户，这个装修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张某，所以呢这9个人向张某的借款实际上是已经还清的。 那这个案件性质也发生变化了吗？ 是这个是发生变化了。这个我们核查这个工商登记信息，这个张某呢和这个装修公司并没有直接的这个关联，但是呢装修公司和张某的银行流水金额发生的这个日期和涉及案件的借款发生的金额和日期是高度吻合的。法院呢也再次传唤了张某，也公布了调查结果。张某呢就申请撤诉，但是呢法院不予准许，因为张某是涉嫌虚假诉讼、套路贷还有诈骗这些犯罪行为，法院就将这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了。 那这可能更严重的后果，可能会要面临坐牢的。那通过这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民事诉讼法有这个诚实信用原则的这个规定，第13条规定呢，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 含义呢，应当是任何当事人实施的诉讼行为、行使的诉讼权利、履行的诉讼义务，都要讲求诚信，信守诺言，兼顾对方当事人的诉讼利益和社会公序良俗，在不损害对方诉讼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诉讼利益。法律呢，对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对象或主体是没有限制的，适用于民事诉讼全过程全部的诉讼参与人。那么当事人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应当做到以下的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当事人应当在诉讼过程当中如实陈述。在实践中呢，当事人可能对事实和法律认识呢有所偏差，但是呢，如果没有故意的隐瞒事实或者是虚构事实，就不应当认定违反法律规定。第二个呢，就是当事人不得迟延或者拖延诉讼，或者是干扰诉讼进行。第三个呢，就是禁止以欺骗的这个方法运用法律或者是规避法律。第四个呢，是当事人不得在诉讼中实施与之前诉讼行为相矛盾的这些行为，或者做出违反承诺的行为，或者无理由撤回的自认。第五个呢，就是滥用诉讼权利。本案中呢，这个张某隐瞒借款已经归还的真实情况，以这个款项打入装修公司为由，继续用原件条来主张还款。张某的欺骗方式呢，提起诉讼行为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第63条的规定。当事人故意做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那为了甄别和防范虚假诉讼，北京房山法院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房山法院坚持源头把握、部门协作、内外联动的工作原则，做到了全流程甄别、全方位监控，建立全流程协作识别机制，通过立案阶段就虚假诉讼风险点进行重点提示，审理阶段呢加大证据审查力度，执行阶段呢着重审查执行异议、复议、参与分配等等这些措施，最大限度地保障案件当事人和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建立全流程释明制裁的机制，在立、审、执各个阶段主动向当事人释明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虚假诉讼行为呢进行规制，对诉讼行为人予以制裁，建立内外联动的机制，对内强化联动，定期呢研讨这个易发的虚假诉讼的重点案件，形成民事惩处和刑事惩处协同的制裁体系。对外呢，加强与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司法行政机关的联动，推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惩戒等工作机制。那么今后呢，房山法院将继续完善这些工作机制，坚持呢多措并举，弘扬诉讼诚信，以零容忍的态度整治虚假诉讼，引导当事人依法诚信诉讼，让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诚实守信的理念根植于人民群众心中。 好，谢谢法官的解读和分析。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房山法院法官助理孟阳。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你从阿尔卑斯高山上走来，踏上雄峻巍峨的燕山山脉，你飞奔直下，穿越那千尺雪到万丈林海，誓死一掌声就是你的期待，你飞舞回旋，在濒死代沟勒起那一抹色彩，为的是追寻你的更高、更强、更快。伸出双手，我们向世界敞开了胸怀。